one ghost. 老公不用送啦，咦，你回去睡啦。 不好，一个两危险嘛，送你下楼下先啦。 他们走到lift口，按了lift掣，其中一部lift的门打开了。一幕恐怖的情景出现在他们眼前。 啊，怎么这样？ 哇，不知道他是晕了还是死了，我们快点去报警先啦。 1994年10月6号星期四凌晨4点半，这对住在沙角村余英楼十楼的夫妇在电梯内发现一名花甲老翁昏迷不醒，其后警方将他送院证实不治，他颈上面有明显伤痕，相信死因是被勒毙。 有相同的死因，有共同认识的神秘人，这名死者同一年后同中毒手的何俊友，到底彼此之间有什么共通的轨迹呢？ Thank you 謝拉嚇嘅 mixing 啦，同埋演出啦，仲有啊齋藤啊，就話齋藤夫妻檔嘅演出， 係咩？哦， 佢就飾演啦，即係送阿老婆落街嘅，即係半夜四點幾咧送阿老婆落街。我諗佢平時都係咁體貼嘅， 都係咁纏綿 嘅，係啊，所以咪演繹得咁好咯。係啦，咁啊阿 Vermont 咧就喺日本嗰邊咧，佢話係真係原來好大雪啊嗰邊，但係佢話東京附近咧就。冇乜問題啊，但係唔知點解佢聽唔到啊，即係都係影響嗰啲電線嗰啲係嘛？啊，呢個大雪嘅時候， 大風雪都有少少可能影響。 係咯，希望你可以睇到啦，同埋聽到啦。咁誒頭先咧呢一個VO 入邊咧就講到沙角村喎，沙角村嘅月明村隔離嘅。 其實我唔係好識啲地理。 係啊，因為我有個朋友 附近啦，附近好接近。 我有個朋友直情住啱啱呢一個命案嗰個下面嗰層，頭先咪話。 十樓 嘅，我朋友就直情住九樓嘅。不過因為好後生，佢九幾年嘅時候，佢話我冇聽過呢單案。 可能未搬入去都唔定。 同埋因為呢單案嗰陣時發生咧，就有個阿伯死咗喺個 lift 啦。咁你知有時啲老人家咁去街度暈咗啊，暴斃嗰啲，咁其實大家又好快又唔記得㗎啦，即係一陣嘅騷動咁。哦，有個阿伯死咗，咁跟住就夜晚繼續食飯啊，你都唔會記得，可能你都唔會記得，亦都唔會覺得有咩咁即係深刻啊。咁啊，而且廿年前咧，佢更加即係冇乜印象啦。咁咁啊，嗰陣時咧，我都問過佢啦。其實余英樓係咪咁差嘅治安？嗰個阿伯係咪俾人哋劫殺啦？因為話説咧，佢冇咗手錶喎。 係啊，同埋好似冇咗啲錢。 冇手錶同埋身上咧，本來有幾萬蚊喎，冇曬喎。咁啊，個牌面就似劫殺喎，係咪啊，迪 Sir？ 如果咁樣睇係似嘅。 嚇嚇。咁啊，而且咧，最緊要就係個頸咧有勒。勒過的痕跡喎， 又好像用電線一樣，係啊， 嗱，佢嗰個傷痕咧就似係俾電線勒弊啦，咁話呢一樣嘢咧，嗰個傷痕好似喎，好似頭先我哋講何俊友嗰個死亡咧，即係一年之後咧，即係都係喺個頸嗰度咧， 有啲相似， 但係有唔似嘅地方咧，就頭先嗰單咧。即係一年後嗰單咧，佢就直情有條電線喺度噶嘛。 係， 佢呢單就直情係冇咗個電線，但只不過有電線嘅傷痕啊嘛。同埋頭先嗰單咧就話 白有添咧， 有白有啦，又唔似啦，係啦。同埋頭先嗰單咧，我哋都講漏咗喎，話咧最初咪話個電線勒住嘅時候咧，咁報紙就話啦，哇，佢啊好狠啊， 潛咗落啲肉度， 潛咗落啲肉度啊。咁啊，迪 Sir 話其實有原因嘅喎，咁樣係嘛？ 即係如果個屍體咧死咗之後咧，經過一日啊或者一日半啊，咁個屍體開始發脹，所有佢纏住嗰啲嘅地方咧，因為佢脹嘅原因咧，就你覺得嗰條電線係已經係深深咁陷咗入去裏邊， 冇錯啦，因為脹咗， 有咁嘅情況出現嘅。 咁但係呢一個屍體咧，佢似乎咧佢唔係死咗好耐嘅啫，咁啊凌晨四點幾咧，可能係啱啱冇幾耐咧就俾人擺咗喺個 lift 嗰度喎，即係有人殺咗佢，然之後咧就將佢 放在升降機那裡，喂，那這個人是怎樣將這個人放在升降機裡的呢？過程是怎樣？即之前他做了什麼呢？這個兇手不如幻想一下吧， 幻想一下， 幻想一下他是不是應該， 那他應該就不會在升降機那裡殺 人，應該不是第一兇案現場，一定 在升降機殺人，都除非你停了一部升降機， 他可能佢經過不知道什麼原因令到他死了，咁佢 抬過去。 他先頭可能去諗住去毀屍滅跡，但係去到 lift 嘅時候，可能啲氣力不計， 不如就劈咗喺度算啦。 可能諗住係劈落後樓梯嘅，我估佢最初，因為冇理由咁昂居咁擺喺部 lift 度噶嘛，部 lift 咪好容易俾人。 我諗佢係想暈走啊，可能扶住佢當佢暈咗咁樣，或者某種原因啦，我哋都冇辦法去追查到。 其實我咁樣睇，我會覺得佢根本係冇部署嘅。冇部署去殺人，或者會唔會係誤殺咗佢，然後哎呀咁就劈咗喺度算啦，走啦咁樣樣咧，亦都有咁嘅可能性。 可能性 係啊， 咁呢一個男人咧，呢一個阿伯咧，亦都係六十幾歲喎。咁佢個名咧叫沈炳祥啦。 係。 好啦，我哋講少少佢嘅背景先啦，好唔好啊？係咪得罪咗咩人咧？點解會嗱？定係遇上一啲賊人咧去劫殺咧？不如我哋先了解佢背景先啦。 好啊，咁其實阿沈炳祥咧就七十歲到。咁就有兩子四女，退咗休噶啦。咁佢退休之前咧，係一個裝修工人嚟嘅。 哦， 係啊。咁夫妻感情都幾好噶，平日啊飲下啤酒啊，去公園捉下棋啊。咁啊，性情都好隨和嘅。 好似迪 Sir 嘅背景喎。 唔似，佢七十幾歲仲可以飲啤酒，嚇 都好健康嘅， 好殺得 到。同埋我又唔會去公園嘅。 仲話同埋啲裝修工人係好中意飲啤酒㗎。 係啊係啊。 但係迪 Sir 似嗰樣嘢係即係夫妻感情好。 感情好誒，呢樣應該㗎。 隨型嗰只。 嗱呢個仲似迪 Sir 啊，生活係休閒。 休閒。 絕對唔休閒㗎。 幾唔得閒，成日做東頭。唔係咯，幾多料話真 係。咁其實都係一個好正常嘅退休老。老人家咁樣樣咯， 但我就絕對唔認啊老人家咯， 梗係唔係， 梗係唔係啦，越絕對唔似 後生仔嚟嘅，簡直係， 係啦，咁其實好普通一個退休人士， 正常 咯， 但阿迪 Sir 有冇話即係落公園去捉下棋啊，或者係咩咧？冇嘅，冇呢樣嘢， 絕對冇話喺嗰啲賭，有啲喺度玩嗰啲十三張 啊，係啊，即係捉棋賭錢 啲老人家啲 啊。好像一盤一盤咁樣，又唔知點樣計錢咁樣嘅喎。其實我都想了解下你哋。 每一個區都唔同嘅，係 咪啊？ 係咪有盤口㗎？ 嗰啲捉棋都 好緊張嘅喎，見到其他嗰啲圍住睇咧， 唔係有啲直情係有啲黑社會喺度操控住。 哦。 咁啊又做埋高利貸啊咁添，我哋曾經去處理過，都拉過㗎啦。如果啲阿伯喺度玩咧，我哋都唔係太過介意，因為你事實上都上咗年紀，冇乜地方去。 係咯。 咁如果有啲人去操控咁樣挖佢哋啲血汗金錢咧，咁我哋就要打擊啦，係咪先？ 但係呢啲阿伯裡面其實有啲除咗話過日神之外，可能都係賭博嘅喎。 有㗎，有㗎， 即係都係一個即係投機啊，諗住嚇，即係揾下食咁樣嘅喎嚇。咁即係原來你以前都有去即係捉一啲咁嘅高利貸。 有，佢會有呢啲屋村裏邊咧，有啲黑社會滲咗落咧，就引啲阿伯嚟賭錢，跟住就開始。又即係呃佢哋錢啦，又即係借錢俾佢哋收高利貸咁。 有冇話邊啲地區最猖獗咧？嗰時譬如話你有冇去過沙田區？唔係你嗰時守嘅地方。 沙田區我冇守過。 屯門啊嗰邊啊。 即係葵涌，因為其實每一個地區都有嘅。你就算九龍啊、白田村啊，你都已經好出名㗎啦。 白田村係好出名。 好出名。 好多呢啲高利貸嗰啲人喺度揾食 係嘛？啊，依家可能冇啦，警方已經可能將佢清剿咗㗎啦。 係，哇！咁以前係咪即係有線報嗰啲咁啊？叫你哋去捉啊咁樣啦。 實有㗎。就有嘅，你自己行過都知嘅。 圍成日都圍住一團團人喺度嚇。 睇下邊個得閒就真係做下佢啦。 誒嗰啲即係你捉完 清咗佢一輪就靜曬咁。 跟住佢又好快又好似啲魚咁翻翻嚟喎。啊，咁啊都幾難搞嘅。咁嗰陣時咧，其實呢一個沙角村亦都好似一般嘅屋村咁啦。 係啦。 都係好多時咧，就會聚集咗一啲即係黃賭毒梗友啦呢啲嚇。咁甚至乎頭先咧講嗰單花叢嘅藏屍案咧，其實嗰個地方咧都話説咧都有啲導遊咧，有時喺度進行啲毒品交易啊，吸下毒啊咁啦，小 朋友。呢個唔出奇㗎啦，呢個。 咁所以當時亦都有人話咧，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得罪啲導遊啊，即係乜嘢咧？即係咁啊，都好多嘅猜測咯。咁同埋咧，即係喺呢啲公屋咧，你話有即係俾人間唔中俾人劏下死牛啊， 其實都好普遍。 係啦，特別頭先咧，第一單咧，最初點解懷疑係個的士司機呢？因為原來嗰一輪咧就即係都上次邊個咪有講咯？阿李生，我哋咪有個奇案迷咧，佢有講咧，即係話記唔記得？ 佢上次話，即係佢俾人劏死牛啊嘛，擺咗個的士嗰 個車廂咧。哦，的士係啊，的士 嗰一輪咪就係 江仔好似 江仔 啊，江仔啊。 我唔知佢係咪講過九幾年啊？如果你喺度啊，江仔嚇講下先。咁啊就因為嗰陣時咧，佢都話好多嗰啲的士司機咧都中咗招啊， 好多㗎。 係啊，咁佢究竟會唔會即係當時都係懷疑啊？究竟嗰個人係咪就係咁樣俾人哋勒死 勒死之後就移屍去嗰度咁樣？ 咁啊，但係經過呢兩單咧，嗱夾埋一齊啦。喂，兩單兩個死者，嗱呢一個啊余英流咧，頭先呢一個喺 lift 裏面咧死亡嘅呢一個阿伯， 呢個係第一單，第一單 係啦，第一 九四年， 九四年 倒序翻，九四年，即係九四年死咗一個，九五年咧又死一個，而且佢哋咧都係咧喺下半年啊，即係十月啊十一月之間咧死亡喎，時間咧又都幾接近下啊，咁啊究竟係？咁巧合啊，定係還是兩單案咧有個關聯咧？ 連環殺手 係啦， 又係 比較似啊，就你會覺得係嗰個 頸嘅 頸嘅 傷痕 啦。但係第一單咧，嗰個白咧咪有啲白色油嘅。 係， 咁我哋頭先都研究過啦，嗰個人兇手嗱，即係斷估佢唔會自己淋自己先啦。 係啊， 咁啊兇手淋啦，定係還是死咗之後有人走去淋佢咧？咁咪就唔知啦。即係總之。大概都係個兇手。 我相信都係死咗先油嘅。如果就咁生勾勾油，佢反 油定係淋啊？ 淋或者油，佢都係會反抗，會閃避，大家可能會濺到噶嘛。 係啦，即係死咗之後，仲要整啲油喺塊面度，個原因係咩？即係個動心態係乜嘢咧？動機？ 嗱，如果佢話呢個係同巫術有關咧，咁我又唔係好相信。點解咧？我本身都學過一下啲茅山嘅。咁我就未聽過話，如果一個人死咗，油啲白油喺度，有啲咩作用？咁我就猜測一下啦，可能呢個兇手嘅心理嘅狀況咧，就係佢想殺咗人，又唔想人知道，但又要做一個記認喺度。嗱，呢單嘢我做嘅，咁變咗咧，佢係特登做個比較特別啲嘅記號喺度咯。咁咪變咗 演嘢啊？ 係啦，有啲人嘅心態係啦 ，mark 咁樣啊， 冇錯啦 ，mark 係啊。 哦，咁明明係喂。呢個殺咗人，但係佢殺咗人咧，佢又要喂呢單嘢我做嘅，我需要整個 mark 喺度咁樣。 即係佢想扮呢個黃道十二刀， 係啦，寄啲密碼信， 人哋好勁嘅喎，即係有啲好好點講啊，好有深度嘅喎。 咁呢個人好明顯係唔係好正常啦，真係。 係咯，即係好多嘢要俾你猜，俾你解碼嘅嘛，係咪先？ 係啊， 係啊。咁佢嗱，你覺得佢唔正常？ 我覺得唔正常啦，如果你有啲友喺度。個心理有啲問題啦， 係各位即係聽緊嘅朋友咧，可以一起諗啊！我覺得大家參與一下 林白友咧， 係啦，即係會唔會你可能你所認知嘅林白友咧有啲特別嘅意義咧？因為都少聽嘅。 我都想知真係，如果有可以 係咪啊？即係會唔會你 提供一下？ 係或者你係做嗰啲屋企賣，可能你賣友嘅嗰啲咧，佢可能有啲唔同嘅諗法都唔定喎，我唔知啊。定係還是純粹第一單嘅呢一個人咧，應該話第二單啊，調翻轉。 調翻轉第二單先 啦。九五年嗰單 係啊，即係話我哋最初節目講嗰單啦嚇。咁佢其實會唔會係純粹係想即係佢心態上就覺得總之淋啲嘢塊面度咧，咁人哋認唔到佢個樣啦，咁會唔會咧？ 我諗唔會。 即係好 咁單純啊！ 誒，好難講嚇。咁你喂佢披件神褸喺度做乜啫？咁你神褸人都會有你嘅指毛嘅，佢冇需要做呢樣嘢㗎，即係全部多餘㗎嘛，做呢啲嘢。 會唔會自己心裡面其實係有個想法，覺得淋咗白友會之後會點點點點點？可能佢自己腦裡面有一個想法，所以就做呢個行徑。 同宗教有關嘅嘢。 係咯，唔知有啲邪教嗰啲會唔會咁咧？真 係。係，即係等於我哋嗰時話哇，台灣咧無端端嗰啲人咧斬咗人哋個頭落嚟咧，即係帶走，會唔會係即係又係即係驚佢報仇啊嘛？嚇，咁會唔會係即係淋咗啲白友嘅？佢跟住咧就 唔會尋仇咧， 揾認唔到你啊，認唔翻個兇手咧？咁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思維嘅咧？嚇，咁啊大家可以諗諗啦。咁我睇到咧就阿 Jackie 話咩啊？佢話佢住嗰個區域咧，嗰啲人咧賭錢啊，啲阿伯係嘛？ 係啊，150蚊一局， 150蚊一局噶， 高級棋局， 高級棋局。 哇，都幾貴喎！ 高級棋局咩話？ 面兒， 面兒啊，係 即係面兒啫，意思即係再講可能講數啊，500蚊一局都唔出奇。 咩叫高級棋局？ 高級棋局即係啲高手過招嗰啲啦，係嘛？ 面兒 點為之高手？ 想賭大啲嘅啫，其實。 啊！但係咧，真係咁貴嘅原來。 啊，唔係應該咁平啊嘛？ 唔應該咁講，你退休人士玩下咪？ 係咯，幾毫 一個幾毫，一個幾毫，你 幾好辛苦， 或者早上下午茶咁啊，幾廿蚊咪算 啦。呢啲咪好咯， 太單純啦 ，Maria 你。你知唔知好多人去嗰啲咩乜樂園啊、冒險樂園嗰啲啊、嗰啲師奶去玩嗰啲，喂都係 我見過，真係 揾錢㗎，真係有啲禮物。換錢專業的那些 專業是每日都去 職業的 真的每日都去 我坐在個台上不知道推什麼不是在推東 西那些飛機是這樣出來 是職業的他不是真的玩你猜真的 我初時以為那些是病態來的那些師奶那些 那你都可以說是病態來的 都可以是這樣說的 你不停在坐在那裡不知道推什麼我真的覺得 我做 那班 他是由屯門去到荃灣打同一部機，係打呢部嘅啫，係啊，每日都攞幾千人嚟打㗎。 哇！你都可以話人大嘅， 跟住佢將啲飛咧就會賣俾人換禮品㗎喎。 哦，即係等於啲人一日到黑咁對住大利是機度做咁 耐，佢專業㗎，係 咯。 佢專業咧可以玩到好高分啊，攞多啲嗰啲咩飛咧可以換禮物嗰啲。 係， 真係孤陋寡聞啊！我 咁啊，好啦，咁啊，當時咧其實警方咧直都喺呢一。個村咧，即係月明村啊，呢個沙角村附近咧，就梗係會問一下啲街坊，喂，識唔識呢個人啊？識唔識呢一個死者啊？咁啦，咁原來咧都好多阿伯咧都見過呢兩個死者喎，即係話佢哋咧其實咧都係本身喺呢個區內， 即係喺呢個社區圈子度即係生活啊， 係啦，即係有行埋去捉下棋啊，或者賭下錢啊，佢哋係有參，即係唔係。不是在第二條村即是不怎樣說呢即是他在這個村裡面其實本身他們就 是活躍人士 是 究竟他們會不會是即是認識了一些什麼人然後惹上一些殺身之禍呢但是少聽的其實因為很多時候你說那些死者呢很多時候譬如他們是情殺啦或者譬如家人死了這樣很多是 錢銀女人 錢銀女人但是他們這些這身世的背景呢即是這樣咁樣咁離奇咁樣死法咧，我又覺得少聽嘅。 冇可能令人起殺機 啊！係喎，我有聽過咧，有啲人專係揾啲阿婆阿公公錢嘅喎。 唔係，佢揾嘅錢 咧，唔好動殺機啊嘛。是呃他錢不出奇的 呃他錢咯，專係去嗰啲。 啲啤牌又落咗汗啊，咁樣出千啊，都唔出奇。但係你話要動殺機又真係好少喎。 係咪因為佢真係好多錢咧？ 咁另外嘅謀財， 佢係咪真係好多錢咧？嗱，咁我哋睇翻牌面啦，又睇牌面嘅啫。咁啊，頭先講嗰個係中環漢啦，咁啊，中環我諗唔會有，即係除非佢收埋咁啊，呃政府津貼啫。 佢唔可以個存款唔可以超過某個限度。 不過都好難呃㗎，你攞嗰個樓咧，你要 咁好多人將啲錢擺到 擺曬出嚟， 但都唔會俾人知動殺機嘅。 咁佢可能有好多錢財咧，即係可以掩飾嘅，都可以。我相信有很多中國人士 有很多有的 那些公屋的富戶都大把是不是 這個我都相信 是啊收在床底你鬼知道或者過了給個 花家姐的仔女 我都想所以當時呢就警方呢但是因為由於找到他們兩個人呢都是大家的電話簿裡面都有同一個人 出現了同一個人名 都是叫林天明 他好像叫馬拉仔他有個花名叫馬拉仔 是是林天明呢原來呢他呢都是住在這個余英樓即剛才呢這個男死者呢即第一個男死者是不是對嗎 即是個 lift 第一個 lift 裡面的遇害者那個沈炳祥 沈炳祥 跟他是住在同一棟樓的 一個住15樓 一個呢就住一個住15樓啦即是沈伯啦，即係死者啊，沈伯咧，佢就住15樓，而林天明咧就係住喺13樓嘅。咁 街坊嚟嘅咩？ 街坊嚟嘅，咁而且咧，即係據聞啦嚇，啲街坊講翻啦，咦，嗰件神褸林天明咪係曾經著過咯？ 係啊，有人見過林天明著住， 但林天明著住件女裝神褸周街行啊。 所以就係有個奇怪，就係呢個人係咪有啲精神 有啲好唔尋常係咯？ 你都好唔尋常啊？ 係啊， 係咯。咁而且咧，呢個林天明咧係據聞有家室嘅喎。 嗯，係啊，係啊。佢娶咗個精神好似有啲問題嘅太太㗎。 OK， 同生咗個女添。 係 係啊， 咁你聽落去咧，呢個人咧都相當神奇啊。 係。 即係如果係同呢個人有關嘅話咧，咁佢憑咩可以即係咁樣去殺害兩個人咧？ 即係啊，同埋即係如果精神有問題，佢可以留低大量嘅一啲證據啊，嗬，嚇，咁啊，但係當時其實警方就憑住個電話先揾到佢嘅啫喎。 係啊係啊， 佢又唔係留低好多即係罪證嘅喎。啊！又唔係啊，嗰個神嬲啊， 刻意咁樣留低啦，好明顯。 嗰件神嬲出事啊，係咪？ 但係又有個報道咧，有啲資料話咧，阿沈炳祥咧，佢個身上咧係冇揾唔到任何纖維係糾纏過， 冇掙扎嘅， 冇掙扎嘅痕跡，同埋啲纖維揾唔到嘅。 係 係啦， 其實就揾漏咗，即係我哋又睇唔到有咩證據話佢咧有冇服。俾人迷個落個迷藥， 即 係 用安眠藥啊！啲飲咗落去之後失去知覺嘅情況，即係先至俾人殺嘅。 俾人遇害。 但係咧，即係睇或者即係報紙可能冇交代呢啲嘢啦，因為其實呢兩單案咧冇啊非常詳細嘅資料啊。咁啊，因為都係當一單即係，因為當時警方冇任何即係揾唔到個。 又或者有啲證據喺度咧，又冇披露到出嚟嘅。 但係你就咁聽咧，其實咧佢哋好可能咧係俾人哋咧係落咗迷藥。如果唔係咧，點會你身上咧又揾唔到佢話咁多 冇啲糾纏係啦， 自衞嘅痕跡啊都冇喎，咁冇可能啦。即係雖然佢哋係 咁順攤咁啊殺得啊， 雖然長者啫，大佬你面對生死關頭，你點樣都要掙扎過係咪先啦？ 啊，同埋我有個問題問阿迪 Sir， 好啊， 譬如你個天線翹頸，如果你係唔係話飲咗迷藥冇曬知覺，根本你有掙扎同埋你個眼會反噶嘛，係咪會？即係你 我哋咁樣講咧，即係正常。如果嗰個電線一翹落去，佢識翹嘅話咧，啲兩邊大動脈一壓咧，啲血上唔到腦咧， 即死， 係唔會突眼嘅。 哦，係㗎， 唔會突眼嘅。 嗯，我唔同㗎咩？ 佢即刻會對眼，反而就係因為失去血液嘅供養分咧，咁佢對眼會眯埋添。跟住個人咧就開始昏迷，同埋會軟曬成身。 咁點樣之下會眼突啊？ 眼突根本就是譬如你透咗啖氣，你係個氣管受到鎖住，嗰啲血液冇辦法流翻落嚟啊！你因為頂住喺度嘛，但係同呢兩邊大動脈壓住咧係唔同嘅， 所以個死狀會有咁嘅分別。 啊！我有個朋友咧，真係好醒啊！佢眼嚟，佢話我哋後面咧嗰個 backdrop 咧未改翻10點。 係， 咦係喎， 睇到好啦。 嗱，我哋啲奇幻迷有 好觀察力。 係啊， 我都睇唔到。 有個偵探嘅潛質喺度啊！好嘢， 好嘢啊！係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即係如果你啱啱咧先至。如果你以為11點咧，你應該仲未開機啦。咁咁咧就，如果你開咗機咁啊，提一提你，或者喺度咧提一提啲朋友啦。其實咧係10點開始，而家改咗15點開始，10點開始。咁咧11點半咧就結束嘅。今日咧我哋講呢一單案咧，再俾一幅圖大家睇下啦。咁我哋咧就係講緊咧沙田無私離奇暴斃案。咁咧就一宗咧喺94啦同埋95年間咧就揭發嘅案件啊。 係兩宗嘅謀殺案。 係啊，咁你話其實牽涉到啲巫術啊嗰啲案件咧，即係唔係咁多啊香港？ 唔多。 咁啊，唯一大家應該最記得嘅咧就係呢個德福啦，又係你喎，上次又 揾你啦。 咁咧就係德福呢一單咧，又係即係最有即係迷信色彩啊。 嗰個 係 啊。 嚇！咁啊，大家 靈異啊， 靈異，仲要係你咁樣去即係殺咗5個人。 係咯。 嚇！咁樣同埋佢哋即係又係咧，基本上佢哋如果唔係即係咁鬼迷心竅咧，財迷心竅咧，應該話嚇，都唔會咁樣咁容易就去即係信咗呢啲人。同埋咧，咁樣即係將自己生命咁就咁輕易就交出嚟。 係啊， 嚇！咁究竟呢一單案咧，其實嗰個情況又係咪類似咧？咁啊，可以大家咧好快就會知道啦。咁啊，見到阿 Chuck Chung 係佢講乜嘢咧？ 林天明係唔係懂巫術嘅咧？殺一個增加道行，印尼有啲巫術專殺人超過70人，據說係為咗增加巫術嘅法力。 哦，係咩？佢咪之後點樣殺得多人就會增加法力㗎？原來 即係草人啊！ 我都係未聽過。如果殺一個人可以增加法力嘅，咁真係幾即係令人即係嚇， 即係好法治。 呢個真係其實都唔可以接受啊！點可以殺人去增加自己嘅功力嘅啫？ 係，我哋可以抹低呢個問題，因為我哋一間咧就會有個專家咧，即係專家證人出庭，咁佢會講下咧，即係一啲關於巫術嗰啲。學問，因為同埋呢單嘢，因為牽涉得太多嗰啲巫術嘅嘢啊，咁你諗下，陳果齊啊、金剛上司都要上庭嘅話咧，呢一單案當然咧，真係非常之迷離啦。咁我哋啱翻轉頭咧，好啦，同大家咧，即係開始咧，去到戲玉嘅咯喎。 咁啊會即係帶呢個林天明咧出庭噶啦，大家唔好行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幕幕驚心動魄嘅案情，段段鮮為人知嘅內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鐘帶你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呢度係東頭灣道99號。屹立不倒，全靠各位東粉支持。歡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網頁。99蚊3個月就可以隨時重温同埋下載所有內容。舊會員記得準時續期啦！ 假如聽到奇案兩個字，你有以下嘅症狀：心跳加速、瞳孔擴張、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經中咗奇案毒啦！ 呢個時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會，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鮮嘅奇案或者陳年經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懸疑推理遊戲考你腦筋。 奇案迷會，你今日 like 咗未啊？